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22集。 夜色越是浓郁，进水的地方就越是阴冷。程潜把衣服裹紧了些，扫了一眼只披着一件外袍冻得瑟瑟发抖的寒渊。 活该。 程潜思绪刚到，严征明已经替他说出了心里话。 入门不到一个月就敢闯山穴，将来你这还准备把扶摇山化为齑粉吗？我看你还不如被耗子烤了吃。 严征明双手抱在胸前，近乎严厉地看着寒渊，将自己的佩剑远远地丢在一边。只等师父安全回来，他就要把那柄奢华无比的佩剑一脚踹进水池里去。那可是一把砍了耗子又戳过蛤蟆的剑。鼻青脸肿的寒渊听了这么不客气的训斥，脸色先是一变，正待横眉立目，随即想起是师兄们不辞艰险将他捞出来的，顿时吸了满心义愤，蔫蔫地低下头，老实巴交地听训。大师兄正待将寒渊从头到脚贬斥一通，李云却突然插了话。 大师兄，小师弟，是我的错，是我撺掇小师弟闯后山的，我不知道这儿连着群妖谷。 他此言一出，几个人都是一愣。寒渊只是有点二百五，平时没事喜欢偷个鸡取个巧，并不是真的缺心眼儿。他在妖谷里躲大妖怪，被耗子精们抓去说要下饭的时候，吓疯了的时候也怨恨过，但这点怨恨在看见李云手无寸铁地跟着师兄们来救他时就已经差不多没了。此时李云突然把话摊开来说，寒渊心里最后一点不舒服也奇迹似的被师兄的坦白撞得烟消云散。听到李云这话，小叫花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了低头。 没有的事，其实也是我自己想来，再说还是师兄们救的我呢。 不，其实我没有，我进了山谷以后知道了里面有什么，我其实怕得不行，几次三番想打退堂鼓，要不是大师兄和三师弟。 李云仿佛打开了话匣子，一时间他难以面对的难以启齿的话像洪水拉了闸一样倾泻而出。程潜听了他这番话，莫名觉得李云也有点可爱起来。他们四个歪七八扭地坐在这里，虽然个个形容狼狈，却是前所未有的和谐平静。 谁不害怕？我也吓得不行。 我可没看出你吓得不行。哼，尤其是你在狗熊精尸体上十八摸的时候。 程潜愣了愣，后半句没听太明白，一头雾水的辩解。 我没有摸那么多，就想拿他那个利齿防身。二师兄手里什么都没有，才是胆子大了。 严征明听了幼小的师弟驴唇不对马嘴的回答，这才意识到自己好像说错话了，比如暴露了他平时低俗的消遣，脸上立刻升起一层薄红。李云愣了一下，然后掩饰什么一样的飞快地低下了头，可见也高雅不到什么地方去。韩渊则比他们这些道貌岸然之人坦白多了，不怀好意地笑得打跌，将已经睡着了的小天妖吵得哼唧了起来。只有天真无邪的小程潜一脸莫名其妙。严征明恼羞成怒，抓起一块小石子就去砸他。韩渊边抱头鼠窜边给自己找了个挡箭牌，指着天妖道： 我有正事正事，师兄手下留情，这还有个女妖怪呢，我们要收留她吗？ 得看师父的意思，妖谷那边不知道怎么样了，反正他们肯定不想要她。 这一句话 说的几个人都安静了下来。 没人要的。 这话在程前心里戳了一下，他扫了一眼，哼唧了两声后，又睡得人事不知的小天妖，不由自主地对他起了一点同病相怜的怜惜。 十有八九会留下，师父最喜欢往回捡东西了。不过我看，我们最好趁师父没回来之前，先给他编个名字，不然…… 他意有所指地瞟了韩渊一眼，韩渊想起自己的倒霉名字，眼皮顿时跳了两下。 哼，万一师父给他起名叫韩手指，我怕他长大以后会不想活了。 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将风花雪月的雅号与村姑的50个常用闺名全部争论了一番，最后严征明拍了板， 他既然是我们从山穴这水坑里捞出来的，就叫谭算了，跟着师父姓韩，韩谭。 嘿嘿，这个好，还能起个小名叫水坑。 韩渊忙多此一举的补充，这回严征明连揍韩渊都懒得揍了，因为实在是有损格调。过了不知多久，程前又困又累，不知不觉的，他就在师兄弟们心无芥蒂的磕牙与打闹声中，靠在一块石头上迷糊了过去。直到露水降下来，天将破晓，他才被人轻轻的推醒。程前一激灵醒了过来，用力揉了揉眼睛，看见披星戴月的木春真人不复方才横剑在前的仙风道骨，正一脸愁苦地看着他们几个。 怎么好，山穴一日游，进去的时候是4个，出来了5个。 木春真人的目光在一张起床气脸的大徒弟，低头打哈欠的二徒弟，神色迷茫的三徒弟，不敢抬头与自己对视的四徒弟身上扫视了一眼，末了叹道： 为师比那紫鹏真人年轻300岁，看起来却像他的爹。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不等几个人回答，暮春便直直地看着韩渊说道： 因为他们要收徒弟。 韩渊的下巴已经快要杵到自己胸口了，严征明仿佛没听出他话音里晦涩的指责，唯恐天下不乱地插话： 师父，你和那老母鸡说什么了？他没恼你吧？ 暮春真人向天翻了个白眼儿： 我自然是同他说了道理，证明修行中人应当谨言慎行，注意以德服人，你时时对前辈出言无状是个什么道理？ 他差点挠了我，总有一天我要拔干净他的毛，绑个鸡毛掸子扫船道堂用。 严征明过了嘴瘾，感觉心情舒畅多了，这才想起正事儿。 对了师父，我们还给你捡了个徒弟呢。 严征明用顺便一提的语气对暮春真人说。暮春真人看着那肉胳膊肉腿的小天妖，将双手背在身后，仰头望了望无限夜空，沧桑无限。 唉，徒儿们呐，你们就让为师多活几年吧。 在师父的无限愁苦中，韩谭成了他们的小师妹。无数民间传说中，仙门里的小师妹都让人浮想联翩，有如冰似雪的绝代佳人，有笑靥如花的小姐与花，但想必不会有人想听这些仙子们兜着尿布阶段的故事。刚开始，暮春真人打算安排严征明身边几个侍女轮番去照顾他，可惜照顾了没有一天半，那天妖已经哭塌了3间房。他吊起嗓子，连紫鹏真人的洞府都不在话下，何况几间砖瓦破房呢？暮春真人无法，只得将小水坑转移到了山腰一处洞府处。 据说那洞府是个老祖宗闭关修行的地方，能禁得住九天神雷。可是这样一来，严征明那几个娇滴滴的梳头姑娘们不干了。他们在严征明的温柔乡里干的最重的活儿，也就是梳头弄香、侍弄花草，哪耐得住这么个小东西折腾？何况那位老前辈恐怕是个苦修之人，洞中毛都没有，床是一块硬邦邦的大石头，椅子是一块硬邦邦的小石头，这是人待的地方吗？ 掌门，那个洞府实在太过简陋，我们几个姑娘家可怎么住啊？ 几个美人梨花带雨，哭哭啼啼跑到掌门面前，宣布自己宁死不住。沐春真人一怒之下，令几个徒弟轮流带他们这位天生有大灵通的师妹。 谁让你们闯祸捅娄子将人带回来的？ 徒弟们认罚，只好轮流祸害，啊不，照顾小水坑。韩渊不必说，自己就是个叫花子出身的魂不吝，仅用了一天时间就将他出身不凡的水坑师妹变成了一个准叫花，让他从头到脚包着模样奇诡的尿布，滚得一身灰头土脸。由于他馋嘴的四师兄好奇地将他的奶壶尝完了大半，师父晚上前去观察的时候，发现没吃饱的水坑姑娘正张着一张无耻的嘴，准备咬上一只肉乎乎的大青虫。连看起来比较稳重的程潜也很靠不住，轮到他的时候，程潜将自己的功课一起搬到了洞府中。做完功课，他又发现此处有前辈留下的一些手迹，虽然十有八九看不懂，但他依然十分有钻研精神地研究了一整晚。程潜认真起来，雷打不动，心无旁骛，完全忘了小师妹的存在。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小师妹已经顶着一脸干涸的奶壶和可怜兮兮的泪痕睡着了。最能折腾的就是严征明，他领着十七八个道童寻仇一样的来到小水坑洞府，自己站在门口将道童们指挥得团团转，不肯走进半步。 他又拉了，快快抱去洗干净。 每次倒霉孩子便尿完毕，他的大师兄都一脸要死的模样离开八丈远，命令道童们将他从头到脚洗上个三五遍。水坑姑娘一整天都被泡在水里，身上足有三斤熏香，成功的熏晕了一只过路的蜜蜂。还有最离谱的李云，李云觉得小师妹短胳膊短腿，走路不稳，实在很可怜，于是往他身上滴了几滴金蛤神水，在他脖子上拴了根绳，牵着蛤蟆师妹绕山走了半圈。经此一役，沐春真人再不敢将水坑交给任何一个徒弟了，那毕竟也是一条性命啊，只好找人编了个筐，每天背着天妖用千奇百怪的经文荼毒他的视听。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